实验体们默默打量着对面这个女人，只见对方手上十根手指全都戴着珠光宝气的戒指，脖子上戴着一串闪亮亮的珍珠项链，看起来要多富贵就有多富贵。而且即便在山野里，对方也穿着一身紫色的旗袍，哪有人战斗的时候穿这个，除非特别有底气。事实上大丫鬟如今确实很有底气。一开始她收纳了61号壁垒的爬墙虎之后，一直也没真的试过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只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后来与任小素从圣山分别之后，她也没闲着，大丫鬟一路朝西北去，一路拿土匪实验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结果土匪太弱了，打了一路土匪他也没搞明白自己能力的极限。不过反正现在是很有底气就对了。这个时候周莹雪还能透过山体听到山对面的枪声，想来那边的战斗很激烈吧，自己这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周莹雪瞥了那些实验体一眼，只是眼中的嫌弃神色毫不掩饰，仿佛多看一眼这丑陋的东西都会脏了自己的眼睛一样。奇怪了，也没见老爷说的黑袍啊。不管了，先弄死再说吧。想到这里，大丫鬟身边的藤蔓开始朝着实验体们席卷。待到实验体想要逃跑的时候，却发现那爬墙虎藤蔓不知何时已经将他们彻底包围。是的，大丫鬟一个人就包围了所有实验体。黑袍苦心转化过来的数百头实验体，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在藤蔓里了。瓦莲京带着实验体想要从藤蔓的包围中撕开一条生路，可是就算他实力再强大，在能够覆灭一座城池的爬墙虎面前，也只能做一些无谓的挣扎。实验体不停地将扎在自己身上的藤蔓扯断，可是又有新的藤蔓包裹过来，这藤蔓仿佛永远也扯不完一般。 行了，别挣扎了，我这边解决了你们，还得赶着去救我家老爷呢。 大丫鬟话音一落，只见那漫山遍野的藤蔓忽然如同疯狂了一样，彻底将数百头实验体给淹没了。只用了一秒钟，那些实验体全都没了声息。在这种级别的能力笼罩下，战斗就像是一场实力对比完全失衡的大人揍小孩一般，根本没有悬念。大丫鬟从自己的精致手包里掏出一部卫星电话来。 老爷，后山这里的实验体都解决了，但我没看到你说的黑袍啊。 可能是又提前跑了吧，不过没事，这次他跑不掉了。 好的，那我现在去正面战场帮忙。 不用，你的能力现在还不能暴露在大家的视野里，不然很容易被联想到61号壁垒覆灭的事件上，有点说不清楚，到时候再引发舆论围攻你就不好了。 跟他们纠结这个干嘛，我才不怕他们呢。 行了，你这边如果有余力的话，就偷偷猎杀山里溃败的蛮子吧。 任小素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大丫鬟撇撇嘴嘀咕道， 哼，呼来喝去的，我现在好歹也是顶级超凡者了，也不多说两句就急着挂电话，真是无情。 说完，大丫鬟朝着山野里走去，地上的藤蔓随着她的脚步不断向山野延伸，朝着山间所有小路扑去。不过刚刚老爷说什么来着？远征军团要溃败了吗？不是说之前西北军都差点打不过远征军团了？怎么这些蛮子突然就要溃败了？难道还有其他人来救老爷了？这会儿任小素看着山顶的狼王，狼王也正默默地看着他。任小素非常确定，这就是当初自己打过交道的那头狼王，自己还给对方送过黑药来着，对方非常喜欢。某些时候，任小素还在想那些狼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再也没有听到过消息。按说狼群壮大之后，就算生活在荒野上也该有人见过的，可那些狼群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现在任小素才明白，原来狼群追随颜六元去了草原，而颜六元就是草原上的新王。 左云山里忽然响起了号角声，那沧桑的号角声听起来还有些仓促和慌乱。原本正在攻向防御阵地的蛮子竟突然开始撤退了。左云山里原本远征军团的蛮子正在悍不畏死的冲锋，可是当那头山巅的狼王出现以后，他们原本有秩序的进攻队形便忽然乱了起来。山谷里号角声接连响起，似乎催促着前线的部队迅速撤离。 P5092 仔细观察着蛮子的动向，他确定蛮子这不是使诈，而是真的撤退了。他也抬头看向那头山巅上的巨狼，然后问王月， 之前有人见过这种变异的狼吗？ 王月认真地搜索着自己脑海中的回忆， 关于狼群的情报出现过几次，第一次是在113号壁垒附近，不过这壁垒已经因为静山地震的事件毁灭了。第二次是在李氏的地盘上，据说有狼群袭击军队的情况。 跟少帅有什么关联性吗？ 有，少帅最开始生活的地方就在113号壁垒，后来也去过李氏。 之前还说就算是少帅也不可能面对数万蛮子再创造什么奇迹，结果这奇迹马上就来了。 只是他们看不到山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也不好判断怎么回事。 P5092 转头看向巡夜雨， 以你的感知能大概讲讲外面的情况吗？ 外面的援军抵达祖云山后根本没有停留，先是数千个强大的生命体闯入了远征军团里，然后蛮子的生命体征在快速减少着，按照那些从北方来的生命体征还有现在已经出现的巨狼，我觉得那数千个快速奔袭的生命体可能是狼群，3000头巨狼组成的狼群。 仿佛印证巡夜雨的话语似的，狼王站在山巅怒吼起来，尖锐的狼嚎声仿佛能刺穿所有人的心扉。山风吹过，狼王的银色长毛随风飘荡，就像是一面招展的王庭旌旗。 这些狼群奔袭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蛮子根本就来不及组成有效的防御阵型，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他们后方就被杀了个对穿。现在抵达的只是狼群，后方的普通援兵还在快速靠近，预计还有10分钟左右抵达战场。 说着巡夜雨甚至还在沙盘上用黑色的旗子模拟了狼群的动态。 强大的狼群啊。 P5092 突然笑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感觉自己非常兴奋。这种情绪出现在他身上是很少见的，只因为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也太震撼。说实话 P5092 想象不到任小苏到底认识怎样的人，对方竟能驱使如此强大的狼群来驰援左云山。但他能想象到此时左云山外正有数以千计的壮硕狼群正在狩猎，他们像是对待羚羊一样将远征军团驱赶到山里快速地杀戮着。这时 P5092 指着那些正在撤退的蛮子转头问王月， 如果我们把这些蛮子全都留在这个战场，我们的弹药够不够打他们？ 如果只是这些蛮子，没有其他新加入战场的远征部队，那我们的弹药绝对够了。 说完 P5092 神情振奋地对纪子昂说道， 把六座山峰全都推倒，截断这些远征军团的退路，虽然援军很强大，但我们西北军也不差，他们在敌人后方厮杀，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些蛮子回去支援，要把他们的战场分割开来，为我们的援军减轻压力。 收到。 P5092 想得很清楚，援军虽然强大，但这些蛮子如果冲回去，对方肯定也不好受。这些天来 P5092 绞尽脑汁的思考如何反败为胜，甚至两天两夜都没有合过眼睛，只因为他不想这群西北人死在这里。可是他等着制胜的机会出现，远征军团却一直稳扎稳打，不给他们这个机会。现在这个机会出现了，是时候反攻了。下一刻 P5092 对王运说道， 联系罗兰让他们从南方加工， 与我们一起收割战场。告诉他，我会在北方留一条口子，给蛮子一线生机，让他们务必发挥出纳米战士的机动性，对蛮子进行衔尾追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罗兰正站在左云山南方的一条河流旁，百无聊赖地打着水漂。周琦在一旁说道， 哎呀，咱们赶了这么久的路，现在就这么干等着？ 哎呀，等一等怕什么，现在你我都不是战场里的指挥，来到这里就要听从命令，不是说你来救他们你就该把自己装成最牛逼的人。行军打仗讲究章法，我们现在又不清楚里边到底怎么样，当然是服从命令了。 这个时候，通讯员小跑过来转达了 P5092 的话。罗兰嘿嘿笑了起来，他回头对士兵们喊道， 弟兄们干活了。 说着，纳米战士组成的部队中响起了一片清脆的枪栓声。之前李氏拥有纳米机器人后，似乎是觉得强大的战士就该拥有强大的武器，所以他们制作了纳米刀。纳米机器人在刀刃上快速运动，以达到高分子切割的效果。但在罗兰和庆枕看来，有枪的话为什么不用枪呢？是枪不好使吗？所以这次他带来的纳米战士全都携带着枪械，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士兵竟全都配备了可以在枪身上装卸的40毫米口径榴弹炮。用庆枕的话讲，纳米战士现在的身体素质也不过是与蛮子齐平，所以打蛮子就要有打蛮子的态度，杀人就要用重武器。其实40毫米携带式榴弹炮并不金贵，只是2000人部队全都携带这玩意儿，就有点恐怖了。如今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庆氏现在除了地盘大以外，论实力恐怕也是最强大的财团了。前些年庆枕蛰伏的那段时间，一直在控制军队四处寻找人类曾遗失的科技，并动用所有财力物力来发展这一切。于是时间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当然以庆氏的力量给2000人全部配备榴弹炮也有些吃力，需要紧急从军工厂调配，甚至从现役部队里调配。但既然是来救朋友，那就要有救朋友的诚意。至于士兵的负重问题，纳米战士根本不用考虑这些。2000名纳米战士开始向山中进发，计划为消灭一切活着的蛮子。一枚名为命运的硬币在开战之初便被高高抛起，它在空中不停旋转翻飞，只要它还没落下，就没人知道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现在这枚命运的硬币终于落下，左云山里的山峰开始崩塌，一块块巨石向下坠落着。远征军团正在撤离的部队开始哀嚎，这些怀着必胜信心的蛮子终于开始恐惧，那绝望的情绪在所有蛮子心里开始蔓延。六座山峰同时崩塌，巨大的尘霾被掀上天空，以至于连天色都暗淡了下来，仿佛乌云笼罩。冰川瓦解式的崩裂声不绝于耳，山体坠落到地面之后轰隆隆的声响，堪称人世间最壮阔的景色。世人都只见过瀑布飞流直下，但恐怕很少人见过山峰倾泻如注。那些要撤退的蛮子一部分直接被压在了山峰下面，而剩下的则被逼无奈只能转身返回战场，可他们此时已经再无战意。这时候有蛮子忽然发现南北方向还有缺口，于是蛮子开始分别向着南北方向逃窜。 P5092 看到这一幕后心中放下了最后一块石头，因为现在才算是真正可以开始收割战场的时机，蛮子只会抱头逃跑，再也不可能有勇气来反击了。纪子昂问道， 现在我们怎么办？追杀这批逃兵吗？ 却见 P5092 摇摇头， 这些逃兵由罗兰去追杀就足够了，传递命令下去，我们现在携带武器 直接去与山外的援军形成合围，协助他们将这些远征军团一网打尽。 然而话音刚落， P5092 他们便看到任小素一路狂奔着来到指挥营帐门前。任小素拉住巡夜雨便问道， 现在有没有落单的生命体征在离开左云山附近？ 落单的吗？一个人？ 对，一个人。 有，之前就有一个生命体征和实验体是在一起的，然后他单独离开，在罗兰他们抵达南方之前便从那里绕路离开，现在他绕了一大圈，正在从北方快速离开。不过现在那些守在我们身后的实验体的生命体征全都消失了。 任小素眼睛一亮， 我要找的就是他，走，我带你一起去北方去，这场战争里只要他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放心。 其实任小素现在很想去见一个人，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分别的每个日日夜夜，他都在想念对方。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彼此早已把对方看成了亲人。如果是以前，任小素恐怕会毫不犹豫地去找颜六元。至于战争胜不胜利，未来人类还有没有隐患，关他屁事。可是现在的任小素似乎已经有所不同，他或许还是有些自私的那个任小素，但他明白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并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此时正面战场已然必胜，那任小素就没必要再在这里停留了。他看了一眼狼王出现的方向，说道， 等我，我杀了黑袍马上回来，虽然很想现在就去找你，但黑袍必须死。 正面战场上，西北第六作战旅的一群士兵正一个个翻越防御阵地的掩体，在此之前他们守着这条防线苦苦支撑着，掩体防线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有蛮子突破这里，就会有战友死亡。如今这条防线外面到处都是蛮子的尸体，堆积的漫山遍野。第六作战旅以6000人的兵力硬生生将远征军团7万人拖在这里长达10多天的时间，这个战况说出去，恐怕整个壁垒联盟都会为之震撼吧。如果没有他们，那么这7万人部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大牛山战场，对整个王室甚至南方造成巨大的威胁。当第六作战旅翻出防线时，有些士兵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背后的掩体，这还是他们战争中第一次从外面这个视角看过去。有些士兵鼻子一酸，心想这就是他们之前用命守住的地方了，现在终于轮到他们反击了。山峰崩塌时造成的尘霾渐渐散去，天光明媚了起来，士兵心里也忽然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前方军官吼道， 别看了，跟上队伍，战争还没有结束，现在是我们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时候了。 对，战争还没结束呢。想到这里，士兵们毅然决然地朝山外冲去，随着脚步加快，他们渐渐听到蛮子的哀嚎声与狼群的嘶吼声交织混杂在一起。大忽悠带头冲在前方，等大家爬过崩塌的山峰废墟，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只见面前狼群在远征军团人群中穿梭着，每300头狼为一个团体，在战场之中犹如锯齿般不断搅磨远征军团的阵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P5092 都很难想到狼群厮杀竟然也如此有章法。当狼群突进的时候，会有一头最健硕的灰色巨狼在队伍前面横冲直撞，就算蛮子的斧子劈在身上也毫无惧色。当狼群开始转移的时候，狼群之中一直保存体力的巨狼便立刻落在尾部，一旦有蛮子想要趁乱追击，便会看见他们的血盆大口。这3000头巨狼在远征军团中如入无人之境，悍勇之意比人类更盛，执行能力极强。狼群中如果有同伴被杀，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留恋，只是简单的变换阵型后便再次执行自己的任务。 P5092抬头看了一眼身旁山顶上的狼王，那巨狼始终站在山顶调度着所有士兵。然而就在此时，那头狼王竟突然跳下山崖，直直地从蛮子人群中向山外冲去，竟没有任何一个蛮子能拦住他的脚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白大行西北。 等等，他这是去哪儿啊？怎么走了？ 张小满疑惑道。话音刚落，所有人便看到战场之外有一群汉子骑马赶来，为首的便是一名戴着青铜獠牙面甲的人。狼王快速地跑到那青铜獠牙身边，竟是亲昵地蹭了蹭对方的袖子。 P5092 在军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便暗自心惊，他对身旁的王运说道： 之前火种得到情报说草原人有了新的少年雄主，如今亲眼所见，确实让人感到惊异啊。 紧接着他又看到那少年雄主从马背上跳到了狼王的背上，而后在狼王的驼腹下缓缓走向战场。少年雄主的身旁，上万的草原汉子骑马从他身边跃出，宛如海上潮信般涌向远征军团，形成巨大的海啸般场景。苍穹之上，一片巨大的阴影在地面一闪而过，所有人抬头看去，那赫然是一头硕大的鹰隼在低空翱翔。只见他飞掠到远征军团头顶之时，直接用爪子抓起两名蛮子重新飞上天空，然后将这两名蛮子远远丢落。被丢下的蛮子在空中发出巨大的尖叫声，最终摔死在人群里。草原人的队形里发出山呼海啸似的欢呼，仿佛已经取得胜利一般。先不管这些人战斗力如何，心态倒是都挺好的。对于 P5092 他们来说，打这一场仗需要一个理由，例如为中原人类火种的存续，例如为了什么什么。但对于草原人来说，这一切就很简单了，为了主人。如果这时候真的有一个战地记者在这里问草原人，你们为什么来支援左云山，估计哈桑会挠挠后脑勺回答，是主人让我们来的，如此简单。王运说道： 我记得这头鹰隼之前在我们的阵地上方盘旋过，当初我还以为只是一头野鹰，却没有想到是草原人的鹰。 那看来他们早就在关注这边的战斗了呀。 张小满说道。 P5092 开始传递命令： 各作战序列注意，直接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山体废墟为掩体，朝远征军团射击，注意不要伤到狼群和草原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帮这些援军牵制蛮子。 西北军已是强弩之末，所以获胜的关键还是这支援军。 P5092 带大家冲过来就是协助草原人，这个重点绝不能搞错。然而那戴着青铜獠牙面甲的少年雄主进入战场之后，并没有加入厮杀，而是驱使着狼王从万军之中横穿过来，直奔 P5092 他们所在的阵地。王运嘀咕道：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万一被远征军团围杀怎么办？ 话音刚落，远征军团里果然有聪明人一眼就看出颜六元才是这支援军的领袖，于是立马组织兵力过来包围他。不过让远征军团诧异的是，当他们开始杀向那个狼背上的少年时，狼群和草原人竟都没有过去支援。下一刻，一名冲向颜六元的蛮子忽然被脚下的石头绊倒，而他倒下的时候手中的巨斧失去平衡，不小心砍到了另一名蛮子的跟腱上。这群蛮子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倒下，有些人甚至当场因意外惨死。 P5092 他们看着这一幕感觉荒诞无比，好像之前那些跟他们打得难解难分的远征军团精锐忽然都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样。这还是跟他们战斗过的蛮子吗？ 那狼狈上的少年雄主也太邪性了吧，怎么像是身边伴随着灾厄一般？难怪对方敢独自一人横穿战场，原来是有如此强大的底气。 P5092 心中暗存，虽然草原人这次来救援左云山，但之前可是攻陷过176号壁垒的，如果这么强大的人还在草原上，那么中原还是很危险的。也不知道对方和任小素是什么关系，是任小素以前帮过对方，所以对方才来支援的。 P5092 思索这一切，只因为草原人也曾是中原的隐患，所以他担心这些草原人临阵倒戈，可别刚赶走了远征军团，结果又来了草原人。此时颜六元已经驱使狼王走到 P5092 他们阵地前面，第六作战旅也因为对方的到来而停火。双方沉默着， P5092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对方打招呼。结果双方都沉默了两分钟后，颜六元突然犹豫着问道， 我哥呢？他不想见我吗？ P5092 他们面面相觑，哥哥弟弟，这草原上的新主该不会是自家少帅的弟弟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西北不就等于平白无故又多了个强大的外援吗？大户又嘀咕道， 哎呀，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估计就是说动少帅大兴西北了，说动这一个带了一大串啊。 P5092 嘴角抽搐了一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大兴西北？ 那个这位 张小满看着颜六元的青铜獠牙面甲，话到嘴边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称呼。 这位英雄，你说的哥哥是任小素吗？ 颜六元看着张小满， 对，我叫颜六元。 张小满兴奋地对身旁的 P5092 说道， 真的是六元啊，当初少帅跟我一起在尖刀连的时候好几次提起等灭了宗室就去找自己的弟弟，这一找就是一年多。 说到这里，大忽悠也看向颜六元， 你好，我是178要塞负责外勤的大忽悠，你哥之前啊也托我帮忙找你的，只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没想到你竟然去了北方。你不知道你哥为了找你花了多少功夫啊，之前还专门去火种的圣山走了一圈说要找你，结果啊也没找到。 王韵愣了一下， 任小素去圣山就是为了找这位吗？那次可是真的很凶险啊。 颜六元默默地听着这一切，原来对方一直在寻找自己，还为了自己深陷险境。颜六元再次问道， 我哥呢？他在哪儿？我仆人的鹰隼看到他在你们阵地之中。 哦，刚才他见正面战场大局已定，就带着少帅夫人和一个白净小胖子往北方去了，说是要先弄死黑袍。哎，你可能还不知道黑袍是谁吧，就是实验体里的一个智慧体，不过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我感觉啊，他弄死那个黑袍用不了多久。 结果这话刚说完，所有人便看到颜六元驱使着狼王转身往回走去，嘴里还念叨着 北方。 渐渐的狼王跑了起来，而且越跑越快，这一人一狼在战场之中穿行，似乎根本没有把身边那些蛮子放在眼里似的。大忽悠看着颜六元离去的背影， 哎呀，能看出来兄弟感情很深呐，也不知道能不能忽悠他带着草原那批人一起去大兴西北，要知道咱们西北可是有很好的牧场啊。 王韵忽然说道， 176号壁垒第一次被破的时候，有人亲眼看到他隔空击碎壁垒，都不清楚怎么做到的，这俩兄弟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说实话，咱们打得这么艰难，要是大忽悠你能早点帮少帅找到他，那还用打得这么累啊？这位少年雄主啊，怕是一个人能顶20000大军了。 诸神崛起的时代真的要到来了。在这个时代开启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能够以一己之力压制财团的力量，而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不过王韵忽然想到，这些人怎么好像都跟任小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壁垒联盟的财团要是知道任小素的底细，应该要庆幸任小素没有争夺天下的打算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等颜六元到了后方，小玉姐此时骑在马上，伫立在战场之外，蒲兰奇护卫在她身旁。小玉姐问道： 找到你哥了吗？ 他去了北方。 颜六元一把拦腰，从马上将小玉姐横抱过来，放在了狼王的背上。 我们去找他。 荒野上，黑袍一路藏匿行迹，向北方逃窜。当他远远匍匐在地上，看到狼群的时候，便意识到远征军团败局已定。现在不光是左云山的远征军团开始溃败，大牛山那边得知左云山的消息后，也一定会快速撤退吧。不过黑袍并不沮丧，就像他对瓦莲经说的那样，打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远征军团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他撺掇着远征军团来中原，就是因为他觊觎北方那个国度。只是那时候蛮子太过强大，尤其是那位将军，以至于他不敢动手。现在远征军团来了19万，能够回去的却寥寥无几。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太多的可操作空间，就算把整个北方国度都变成他的领地，也好像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黑袍在想，如果中原人能够把将军围杀在这里就好了，这样一来他在北方就再也没有对手了。然而就这么想着的时候，黑袍慢慢停下了脚步。他看着前方荒野上笑吟吟看着自己的少年，心中竟是一悸。就在一个多月前，也是这少年导致他现在变成浑身漆黑的模样。黑袍每当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将任小素恨得牙痒痒。而且昨天对方在山巅上还展示出了必杀自己的决心。黑袍看似强大，但其实内心里一直心存恐惧与顾虑。他在人类面前表现得自信无比，但如果他真的自信，也不会如此仓皇逃跑了。任小素打量着面前的黑袍： 怎么，这就要逃去北方了吗？远征军团的仗还没有打完，你就想跑？ 远征军团的战争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他们说了，正合我意。 你活着不辛苦吗？一天到晚的，总想着打打杀杀，霍霍完西南，又来霍霍中原，你这种东西，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也想安静的生活，可我能像你们一样正常生活吗？你们人类能接纳我吗？你们做不到吧。人类天性排斥异类，你们会允许异类生活在你们之中？或者说把我关到动物园里展览，又或是做成标本，这不就是人类喜欢做的事情吗？我以前也是人类，所以我很清楚人类对待异类的态度。我们之间本就没有共存的可能。 你的逻辑错了吧？明明是你一出现就猎杀人类，这让人类怎么与你和平共处呢？ 我杀人也是为了生存。青石进入镜山看到我们，不也想将我们全都抓住吗？我跟你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你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是来跟我辩论的吗？怎么？难道 还要选个正反方，然后彼此说服吗？想想吧。 刹那间，黑袍忽然向后撤去，荒野的远方有狙击子弹飞来，可是谁也没想到黑袍这次学聪明了，竟提前躲开。黑袍狂笑起来， 我知道你有埋伏，同样的计谋不要、 笑着笑着，黑袍低头看向自己的心口，竟破了个洞。黑袍确定自己是提前躲开了，为什么自己还会中枪？这时任小素耳麦里传来杨小锦的声音， 我知道黑弹的特殊之处了，只要打中第一枪，不管打到哪里，如果目标没死，那么第二枪是必杀的。我瞄准了他，但他确实提前躲开了我的弹道。 黑弹第二发，弹道是会拐弯的，这一枪必杀。任小素听到这里也愣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知道黑弹竟有这样的作用。黑袍默默地看着胸口，在他的世界里，他就是主宰，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如此轻易地死去。只是胸口已经被黑弹贯穿，他能感觉到生命力在飞速地流逝。黑袍望向任小素怔怔道， 我明明躲开了的。不对，这不是普通的狙击子弹，这是什么东西？ 对方便有，这是我方的论据啊。 黑袍不甘心地缓缓倒下，他想要将面前这少年的模样牢牢记在脑海里，可是他忽然发现对方的目光并没有在自己身上，而是望向自己的身后。随着黑袍倒下，任小素怔怔地看着南方有巨狼狂奔而来，荒野上空旷无人，那巨狼与狼狈上的人显得如此突兀却又惊喜。这一天漫长到任小素以为再也等不到了，彼此就像时间的长河两端，彼此之间是漫长的璀璨星河，还有无底的黑洞，那一切遥望都找不到终点。人生长路上，任小素曾独自一人穿过长长的街道，看着自己生命里的灯一盏盏熄灭，无敌走了，小玉姐不见了，六元也不见了。那一刻他有些茫然，有些孤独。其实灵说的孤独他某一刻也能稍微理解，大概就是站在那黄昏的长街上，一转身身后没有人在等待自己吧，然后全部灯光都熄灭。任小素默默地站在原地，看着对方快速靠近，他的鼻子忽然一酸，终于找到你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打猎啊？ 任小素看着对面那个缓缓跳向狼王脊背，然后向自己走来的少年，耳旁仿佛还回荡着对方曾经说过的话。一晃眼，对方长高了，以前小六元的个子只到自己的胸口，而如今却是快要跟自己一般高了。彼此之间好像一切都没什么变化，任小素也能感受到对方目光中的热切，不过对方脸上多了一副青铜獠牙的面甲，也不再是自己身后的小跟屁虫，而是草原上的新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长高了。 颜六元摘下自己的面甲， 露出俊逸的面庞来。 哥，你晒黑了。 说着，颜六元竟加快了自己的脚步，与任小素拥抱在一起。远处杨小锦解除了伪装，收起了黑须，朝这边走来。不过他并没有打扰这两兄弟的重逢。他很了解任小素，所以清楚地知道对方有多么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小玉姐看到杨小锦，便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朝杨小锦迎了过去。 小锦还是一点都没变，一样的漂亮。 此时杨小锦收起身上所有彪悍气息，仿佛见家长般的羞赧起来。 小玉姐，你也一点都没变。 小玉姐拉着杨小锦往一旁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掏出兜里的一副金手镯往杨小锦手上戴。 这次从草原来南方，我就知道一定能找到你们，所以这是我让哈桑专门打的金手镯，算是久别重逢的见面礼了。来， 如今颜六元已经是草原的雄主了，金子是绝对不缺的，所以小玉姐一出手就非常阔绰，那副金手镯沉甸甸的，怕是得有200多克了。这要放中原，得是大户人家在置办婚礼所需的3斤5斤时才买得起呢。按小玉姐觉得，虽然任小素和颜六元以前穷苦，但现在兄弟俩的身份往后发展下去，恐怕整个壁垒里能比得上这俩兄弟身份的人也不多了。所以任小素颜六元这边娶妻生子一定要有牌面，以后他们也是大户人家了，说不定别人提起来都觉得这是豪门望族呢。杨小锦在任小素面前大大咧咧的，经常用言语调戏这个怂货，但是到了小玉姐面前却格外腼腆，生怕给小玉姐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两个女孩往一边走去，留下任小素和颜六元两人叙旧。没人注意到远处巡夜雨还趴在荒野上嘀咕着，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能出来了吗？刚刚任小素和杨小锦联手截杀黑袍，就让他躲在此处，没有任小素的话千万不能出来，结果这一转眼所有人都把他给忘记了。此时任小素检查了一下黑袍的尸体，确认对方已经死亡后，还是又补了2刀。说实话，这个货有点阴魂不散的意思，连核弹都没弄死他，任小素还真有点怕他又突然站起来跑掉了。这种阴损的东西还是死透了才能让人放心啊。任小素看向颜六元， 你们是怎么跑到草原上去的？ 说着两人找了一块大石头并排坐了上去。颜六元解释道， 当初亲眼目睹已被长矛洞穿，洪水将至之时，狼群忽然出现了，叼起我和小玉姐就往北方去。后来我想报仇，就觉得应该先建立自己的势力。你曾说过草原上应该还是蒙昧之地，而我的能力又刚好适合去那里造神。 统一草原辛苦吗？ 不辛苦，本来还有硬仗要打，结果运气比较好，火种竟然把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大汗给抓走了。 我就是听说这个事情才去的圣山，没想到闹了这么大一个乌龙。 怎么回事？ 火种和安京寺形成默契，对外宣称抓到了001号实验体。我那个时候一直以为你可能就是001号实验体，所以就想去圣山救你来着。不过我那也只是个猜测而已，咱俩都想不起从前的事情了，你不要把001号实验体的这个猜测往心里去啊。 结果此话一出，颜六元忽然沉默了，他轻声问了一句， 哥，你回忆起一些事情了吗？ 没有。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事，总觉得记忆里空白了一段，感觉怪怪的。对了，你又是怎么成为幺七八要塞少帅的？ 哦，那个时候我卷入洪水之后被王氏的王胜之给救了，他将我带到了幺七八要塞，然后张景林张先生对我说可以帮我报仇，他们也正好要对宗室出兵， 于是我就加入了1781要塞的尖刀连，一路杀到了北方去。也就是那场战争中，1781要塞把宗室给覆灭了。然后我离开了西北，去中原寻找你们的踪迹。 找到富贵叔他们了吗？ 找到了，他们现在就在西北做生意呢，生意做得非常大了。还有江武老师、王宇池他们都找到了。 那就好，你和嫂子现在 小孩子不要乱问这种问题啊。 双方突然沉默下来，任小素刹那间觉得自己有点失言。如今颜六元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而是草原上的新王。虽然对方还是自己的弟弟，但对方也长大了。颜六元良久之后才又说道， 其实我几个月前就得到你的消息了。攻占176号壁垒的时候，我看到希望传媒的报纸还有那句话，但我并没有去找你。 为什么？ 统一草原的路上，我杀了很多人，有些甚至是不该杀的人，但我为了立威全都杀掉了。176号壁垒里也有很多平民因为我而死，我没能及时约束部下，差点造成了屠城的惨剧。而那报纸上刚好又是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这句话。我觉得自己可能不配去接你了。 你觉得你自己做这些事情很过分是吗？那你要是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估计你会反过来劝我善良一些。 左云山战场的战斗即将结束，其实从狼群到来的那一刻开始，远征军团的失败就是可以预见的，剩下的便是收割战场罢了。罗兰所带领的庆氏纳米战士从南方一路杀到了北方，本身就已经溃败的蛮子怎么可能是这支精锐部队的对手？何况他们还配备了2000支40毫米口径的枪挂式榴弹炮。如果是庆氏正面战场作战，肯定不会如此集中地使用枪挂式榴弹炮，但现在这支部队就跟开了挂一样，把那些溃败的远征军团打得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而第六作战旅和狼群那边，双方配合下不断地挤压着远征军团的活动空间，直到战场中再也没有活着的蛮子为止。哈桑等人骑着壮硕的马匹巡视战场，他们看到蛮子的巨斧时便眼睛一亮。 嚯，这玩意儿好啊。 说着他们便立刻组织人手归拢所有的斧子作为草原人的战利品。虽然庆氏给草原人提供了枪械，但数量还是终究太少了，草原人自己又没有什么生产军火的能力，所以看到斧子自然会开心不已。这时候 P5092 等人见左云山战争已经结束，便一个个的从临时掩体后面钻出来，朝草原人走去。哈桑看到他们后便带着草原人热情地迎了上去。哈桑很清楚一件事情，这是自家主人的哥哥所带领的部队，那就是一家人呢。然而双方靠近后，草原人倒是愣住了。他们从哈桑口中得知，北方的蛮子围困这里已经十多天的时间，在他们想来，这应该是中原人和蛮子展开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吧。所以他们觉得这里的中原人部队应该也是非常精锐的存在。结果当他们看到第六作战旅的士兵后，只见那一个个士兵灰头土脸的，有些人还得拄着枪才能站稳。第六作战旅的人要比想象中少了一些，衣服是破旧且脏的，神情狼狈。普兰奇在一旁问道， 就你们这些人吗？ P5092 笑了笑， 怎么太少了？ 普兰奇望着第六作战旅数千士兵，他们在延迟也跟远征军团打过照面，后来侦查的时候也见识过蛮子的战斗力，所以他很难想象就是眼前这么点人将远征军团的70000蛮子拖在这里十多天之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